第55集。 那如果转运途中我没有跟他发生争执呢？ 赵斌的眼神有些放空。 后面他那个样子， 和平想到路上的事就生气。 要不是这个时候不能再责备死者了，我真是，哎呀，我也是又难过又生气啊。 和平看了看赵斌手上没动的烟，问他， 你不抽烟了？ 赵斌把烟还给他。 啊，前段时间戒烟了，伤身体，对周围人也不好。 和平笑了笑，又安慰了他几句。风太大了，在阳台站得冷得不行，他很快就回办公室去了。他走之前看了赵斌一眼，赵斌的身体埋在浓黑的夜色中，唯有一身白大褂映着病房里的灯，亮得显眼。手机震动了几下，他掏出来看，收到罗明瑶发来的短信。 赵老师，我跟你说一下，下个星期我又要去拉萨收数据了。不过你现在到双湖县了，可惜见不到你。 三句话分成三段发来的，赵斌沉着脸立刻打电话回去。 你不要命了吗？还往高原上跑？ 罗明瑶的声音在那边显得有些茫然。 啊？什么？赵老师，我上次真的只是低血糖，没什么呀。 赵斌对着电话吼。 西藏这边高原本来就危险，没事跑高原来做什么？ 罗明瑶呆呆地说。 为什么？为了写文章啊。 赵斌继续吼着。 为了写文章不要命啊？不准来。 罗明瑶的声音带着点委屈。 好的，好的，老师。 赵斌沉默了片刻，重重地叹了口气。 瑶瑶，对不起。瑶瑶。 他捂住了脸，那干涸了很久的眼眶里竟然溢满了泪水。罗明瑶听出了他声音不对，慌乱地大声问着他。 赵老师，赵老师，你怎么了？ 赵斌平复了呼吸，低低地对他说。 瑶瑶，今天有个病人，他才25岁，没有把他救回来。 罗明瑶静静地听着他的倾诉，他诉说着自己内心的痛苦，他的骄傲被打碎，他的自信被击垮，他的事业突然一塌糊涂。他发出了不甘、愤怒而自责的悲泣。 我总是想着如果，我想如果我能够考虑到非栓塞，我想如果我注意过自己跟别人说话的语气，我想如果自己放下自负。学医以来我从来没这么难受过，我一直坚信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，尽我全部的努力就能够做到问心无愧。但是我现在做不到问心无愧，我觉得自己太无能了。为什么我总比疾病慢一步？为什么我能做的这么少？为什么我做错了这么多事？我觉得我搞砸了一切。 赵老师， 罗冰瑶笨拙地说着，他太激动了，说话断断续续的。 赵老师，你这个病人不是你的错，我虽然没什么临床经验，临床也不太好，但是我上内科学的时候清楚地记得呼吸科的老师是说过的，肺栓塞是呼吸科最容易误诊和漏诊的疾病，也是病情的进展最为凶险的。赵老师，你是我最崇拜的医生。 他的语气变得平静起来。 赵老师，其实我在急诊科实习的时候就非常的崇拜你了，崇拜的到了迷恋的程度。虽然你在抢救的时候语气又急又凶，我被骂了好几次，我当时又怕又紧张的，但是我又觉得那个时候的你特别帅，真的，又坚决又果断，特别特别的帅气。 罗明瑶咽了咽口水，接着说。 他们都不懂你，他们只看到了你胸，他们都不知道你有多厉害。 C 大附院的护士他们是说过的，跟你搭班虽然你有点凶，但是他们一点都不怕，他们觉得心里特别踏实。 赵斌顿了顿，有些小心翼翼地问。 真的吗？真的这么说？ 罗明瑶在电话那头使劲地点头。 真的，护士他们经常说的。他们还过来安慰我，说被你骂哭的实习生多，让我不要怕你。 说到这里，他又闭了嘴，总觉得好像说的太多了。 你被我骂哭过？ 赵斌不自觉扬起了嘴角。 没有，那天我没有哭。 罗明瑶慌忙解释。 那天是我打瞌睡被你戳了脑袋，我是打哈欠，不是哭了。 赵斌想起他困得差点栽倒的样子，竟然忍不住笑了。 赵老师，你笑我，我都听到了。 罗明瑶的声音听着气鼓鼓的，又不是真的气，听得赵斌心里泛起温暖平和。今天的前一刻，他感觉世界抛弃了自己，所有人离他而去，现在他知道永远有一个人等着他，全心全意地信任自己，仰慕自己，爱着自己，而这个人恰好是自己全心全意爱着的人。没有月亮的夜虽然黑暗，但终会有阳光刺破着漫漫长夜，带来绚丽而温暖的黎明。 瑶瑶，谢谢你陪我，我没事了。 赵斌笑着说。 别担心，我会更好的。 他静了片刻，对着话筒温柔地说道， 我爱你。 第二天上午，西大附院、拉萨市人民医院、双湖县医院联合开视频总结这件事。所有医生一起分析了这个病例，大家意见基本一致，赵斌首诊的处理判断没有原则性错误。和平和赵斌共同努力转运和抢救病人，对于突发危急情况处理，两个人都做得很好。但是病人配合欠佳，转运途中病情变化太大，出现意外。疾病本身死亡率高，预后差，病人死亡是疾病的演变。 病人家属什么情况？ C 大附院那边，一个呼吸科主任，一个行政人员参与这个视频会。这个病例很特殊，涉及三个医院，病人还在转运途中死亡了，后续的法律还有程序都很复杂。双湖县医院医务科的人出来介绍。 我们呢，和这边自家队领队多方面想办法联系病人家属，都没有联系到，留的这个号码是打了没有接。领队提供的一些病人生活方面的信息，平时很少提自己家庭的问题。队里有人说无意中听到过，他家里人都不管他的，所以他经常来西藏自驾探险。他提供的家庭地址和单位联系到以后，反馈的消息是没有和家属住在一起，工作单位填的家庭联系人也是同一个号码，但是这个电话是他所在市区的号码。 家庭关系可能有问题。 C 大附院的行政说，长长叹了口气。 哎，这更加麻烦，死了人上报给社区不算完了，还是要想办法联系到家属。 双湖县医务科的人员点头。 社区那边说会帮我们联系派出所查他的户口信息，今天下午应该能收到回复。 辛苦你们了，这么麻烦的事情。 C 大附院的人赶紧说。 没有没有，我们这边游客出现紧急情况也有不少，外面人都不知道我们这里危险，这个情况虽然特殊，也不是以后遇不到，你们援藏队的人还更熟悉这些特殊情况的处理。 这倒是真的， C 大附院一年收治病人数量比整个西藏地区加起来都多，遇到过各种棘手的情况。 我们也会尽全力协助解决后续问题的，谢谢双湖县医院还有我们拉萨市人民医院的支持。 医大附院的会议主持结了话，三边断开了联系。赵斌和和平在拉萨等待了三天，仍然没有得到家属的回复。派出所反馈的情况是，病人属离异家庭，监护权在母亲那边，但是母亲说她已经再婚，和病人谈好的参加工作后一切自理。再三打电话通知以后，母亲那边非常直接地说，死了就死了，跟她没关系。这件事如此不了了之，赵斌和和平不知道该松口气还是该感慨。病人家属已经这样回复了，该走的流程继续走，其中一条就是把尸体运送去殡仪馆。不会有人参加送别和火化仪式，只有赵斌一个人跟着殡仪馆的车在焚化炉前送了他最后一程。